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蔡户营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早间的10:01，这里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每逢我们周六的节目呢，都会带大家透过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主办电台来关注一下华语乐坛的新歌。那这个小时呢，我们首先呢是在这个全球榜的推荐行列当中来听听看啊，这个六家电台呢都有哪些歌曲来到我们的推荐当中。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这是年仅22岁的马来西亚音乐女生黄若曦和同为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许亮宇所合唱的这首歌，叫做《卸妆》。可能这两个名字你都觉得陌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上了妆，又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悲欢唱 我们听到的是黄若曦和许亮宇两位马来西亚歌手的合作《卸妆》，收录在黄若曦第二张个人专辑《获得》当中。去年啊，黄若曦来到中国四川参加公益活动，并拍摄了公益微电影。这个过程呢，很有收获，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也获得了这个，也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纯真和热情。也因为这次活动呢，他把自己的专辑定名为《获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方面所推荐的是五月天为春节档的电影《捉妖记二》所演唱的主题歌《什么歌》，当然这也是五月天他们今年的第一首单曲。 你是否问过自己要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像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这是 JW 在去年10月份推出的纪念青春的单曲。之前呢，在全球榜主办电台的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有着冠军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方面呢，不仅是香港电台的推荐歌，现在目前已经是榜上歌，上榜4周，本周排名第7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方面的推荐歌，这是在中国榜进榜6周，上周冠军，本周排在第5位。这首歌呢是张靓颖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红蔷薇》。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今生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上的叹息，也像说不开的秘密，我人在随行的标签里随音符着叛起，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起，关心的道理不值得自己驾驭着现实的无力，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 之前呢，在很多的伤情歌当中呢，都会听到隐隐作痛这个词，而刚才这首歌呢，只改动了一个字，意思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网主办电台上海动感101推荐的歌，来自于张碧晨的隐隐作秀。如果说隐隐作痛表达呢，是除了这个伤情的真心痛彻的话，那么隐隐作秀所唱到的，则是在情感当中的虚情假意。在众多歌手当中呢，有些歌手的身份呢是曾经做过 DJ， 像是林忆莲呢就曾经是我们的同行，还有呢像全球网上所出现的李心怡也是马来西亚988的 DJ， 而像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麦麦啊、杰克唐，他们也都有歌在这个中歌榜打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广东电台音乐之声的主持人，也是歌手，那我们来听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林林的这首《忙中有错》。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今天本市受到伏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不宜户外久留，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近期天气回暖，气温波动起伏较大，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阿加莎推理剧作《谋杀启示》正在北京剧空间剧场演出。该剧1977年由莱斯利·达鲍改编，曾在不列颠皇家剧院上演。阿加莎笔下和波洛齐名的马普尔小姐，是作者小说当中所描述过的最佳侦探头脑之一。她喜欢闲聊和观察，并且从中找到作案者的蛛丝马迹，从而推理出杀人凶手。今明两天，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将登台国话剧场。该剧创排于2015年，是一部反映宁夏在劳务移民攻坚战中取得辉煌成绩的现实题材话剧。该剧已在宁夏以及其他省份演出了近300场，并且在北京、西安、兰州、西宁演出，被评为文化部2017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十大重点扶持剧目。开心麻花爆笑贺岁舞台剧《老友记》正在世纪剧院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3月18号。在《老友记》中，摇滚界的顶级大赛开赛在即，一位摇滚歌手为了夺冠主动做假证入狱寻找创作灵感，未曾想好兄弟将计就计为他设下圈套，假入狱却成真。摇滚歌手在监狱里报名参赛，却受到了诸多阻挠，乐队成员翻脸，证人倒戈一击，风平浪静的监狱暗藏波涛汹涌。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25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了本周的榜单9077的这个全新的15强。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先来从这个第一首啊、在我们的榜单末尾。其实这首歌呢，其实已经进榜3周了啊，那但是它的成绩呢，一直是在这个原地踏步当中，排名在第15位。这是来自于香港方面的歌手胡鸿钧的《遥不可及》。可这首歌呢，其实在香港方面有着非常亮眼的好成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胡鸿钧的这首《遥不可及》。 每夜里漫长路线，盼10分钟相见。看着你，便无视世间人烟。说着笑，一张俏面，仿似没有 缺点，无能为力写发展，只要满字。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唱地话时候错，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记住这一张脸，我愿意又淋着雨等晴天，说着笑剪影片段，怎拼合这碎片？如情流梦中去偏，当我入眠，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唱地话时候错，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爱火，如想得起我，已经不枉最初。从身边经过，难受亦甜蜜过，你是我一首美丽情歌。数十里漫长路线，盼十分钟相见，记住了这夜不想明天。 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错我都错，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人不会伤痛，等到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在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 想永不再让你走，若一切再痛都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无保留。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保留。 这首歌呢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我们北京方面都榜上有名，也是全球榜上榜已经七个星期的时间，来自于方永斌的《最笨的人是我》，收录在去年的《我不是神》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在全球榜最好的成绩呢是第八名，本周排在第十四。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上周成功升到了这个第七名的中游位置，不过本周遗憾下滑了六个榜位，进榜三周，来自于方大同的这首《Catch a Dream》。 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被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爱情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

之前呢，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赵丽颖向吴亦凡邀歌啊、到了去年底呢，这首歌《甜蜜的对唱》终于完成了。吴亦凡、赵丽颖想你，一对新的音乐 CP 又要诞生了。这首歌在全球榜呢是新鲜上榜的同时，在北京音乐广播中高榜方面呢，已经进榜六周，最好的成绩是第八名。好，相信很多呢听众朋友都是透过我们全球榜来认识到了这一对在马来西亚有着很高人气的双人组 Fuyin and Sam。 这首新歌《月光下》呢，在上周以第14名的成绩入榜，那本周呢成功的上升了四个榜位，目前是排在第10。我们来听 Fuyin and Sam 的这首《月光下》。 天空褪去云彩衣，留下一片纯净，深蓝色的眼沉淀在金湖里，琉璃月冉冉升起，银辉满洒大地，波澜不兴，万籁无息，只为等待你。一朵圣洁白莲花，一怀初世的青草，一轮圆月当空荡漾，一切万物记得晴朗，月光下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第九名这个位置上，我们听到的是907期全球榜的又一首对唱歌，张靓颖李荣浩首次合作《女儿国》，这也是春节档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第907期全球榜的最好成绩进榜新歌呢，出现在第八名的位置上，这就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这首歌之前呢，在中国榜以及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上呢都有出现。才女艾怡良给出了一个正话反说的角度，特别是在副歌部分，愿你永远安康啊，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更衬托出了对于失去的感情言不由衷的痛心。 其实美好不能量，一个人闷到慌，也不想做了，谁叫我们那么爱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907期全球榜的第七名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 JW 王浩儿的《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而刚刚我们听到的第六名是孙燕姿的《我很愉快》，和之前徐佳莹的《言不由衷》类似，是一首反话正说的歌。我很愉快是对外人敷衍的坚强，也是内心伤心的体现。孙燕姿的《我很愉快》呢，已经进榜8个星期，最好成绩呢是这个止步在第二名，不知道是否有可能登顶。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排在第五名，进榜3周，有着3个榜位的升幅，来自于周兴哲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段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温上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之后心还是痛，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符合区影响，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请不要在户外久留，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今天最高气温可达12度，明天回落到7度上下，气温波动起伏明显，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文艺家关怀邯郸娃娃剧团图片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为期1个月，将持续到3月28号。本次展览当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由当年剧团的一名小演员王振国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展览共展出225张照片、13幅书法作品、5封贺信等展品。今天开始，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将在宋庆龄故居开展，持续2个月的时间。本次展览共展出25件旗袍，大多是原件，其中不少伴随宋庆龄等人经历重要人生时刻，更有10余配件和200多幅照片同步展出，是一场美的盛宴。海淀335元文化巡展近日在台湾高雄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乾隆南巡图、圆明园40景图咏、西洋楼铜版画等史料展品结合数字技术，带领台湾观众穿越时空游览豫园。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涉及雕塑、绘画、摄影、古籍、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共计展出艺术品文物100多件。艺术家刘晓辉首次个展《两个动作》将于3月4号到8号在香格纳画廊展出，将呈现艺术家近3年的最新绘画作品。刘晓辉的新系列作品逐步从略具叙事的绘画风格延展到通过关注绘画本体来探求更为可靠和真实的路径，独具个人风格。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11点33分42秒，欢迎大家回来。你好，我是小东。9007榜单的这个榜上歌呢，继续一一来分享。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升幅最大的火箭歌，进榜7周，上周13名，本周呢前进了9个榜位，目前呢是来到了他的最好成绩第4名。我们来听李宇春的这首《一趟》。

不到、哦、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9077全球榜的冠军，这也是这首歌时隔四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重新登顶，来自于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第9077全球榜的这个榜上歌呢，和大家一一分享了，那排名有升有降，同时呢也有新歌新鲜上榜。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在上周以黑马歌的身份入榜，首周呢便空降季军，不过在一周之后呢，却很遗憾没有留在榜单当中。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叮当和谷谷所带来的这首《勇敢一次》。 希望眼前重重的关卡，你不要怕，感觉累很正常。 我用一次希望换一次勇敢，让我狠狠的坚强，都不准倒下。 你等待的我一直在身边， 从来都没走远，住在你心里。 着你走， 陪伴你走过笑过哭过难过的时候， 寂寞只是短暂的前奏，梦想还在后头，他在等你伸出坚定的手，勇敢一次就好， 我们去追求。 我们听到的是9077全球榜的李榜歌叮当和谷谷的这个勇敢一次，这也是在2016年 Natural High 之后两个人的再度合作，只不过上一次呢谷谷还是作为 MP 魔幻力量的 DJ， 而这一次谷谷已经开始单飞发展了。好，那接下来要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是马来西亚方面取得了冠军，不过在全球榜上的成绩呢不太理想，进榜两周最好成绩是第14名，目前呢也同样是离开了榜单啊、有着马来西亚这个988 DJ 的和歌手的双重身份，李心怡的这首《不变》。时间呢是11:54.23，稍事广告之后呢带来的将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小东和你相约在明天上午10点的华语榜，再会喽。 运气在绕着圈，变成了风，藏在辽阔的草原，吹过脸的弧线，抚摸回忆无可避免。你说人生啊，少不了思念，总要开始离别才能再见。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昨天不断蔓延，被遗憾染成情节，荒野落成碎片，足够我一辈子去见。你说思念啊，也是一种缘，曾经泪有多咸，笑着怀念。我坐在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红军《遥不可及》。 流星伴 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十四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十三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十二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十一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和你的关系，把你是否愿意。 第十位，福音 S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九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八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七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已是梦缤纷，人间间可以笑逐一晚。 第六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不想想。 第五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竭尽全力。 第三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声音有颜色。